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。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营救小队一共6个人，包括4个志愿者。他们戴上呼吸面罩，穿过密封门，走进一间不断用紫外光消毒的房间，掀开地上的一道直径5米的圆形闸盖。走吧，两个志愿者带着喷雾消毒装置先下去，独裁者紧跟其后，接着是 KDA， 另外两个志愿者殿后。隔着厚厚的防生化玻璃，萨米尔和艾丽卡一边看一边握着激光枪在城堡中等候。 哥哥加油，不要出事啊。 KDA 对独裁者的人格感到奇怪，这个人似乎有善心，但是做事方式很不像正常人，对待手下也很好，但是对待奴隶却很残暴，身居高位，穿的用的住的，却像是一个普通人。志愿者的消毒喷雾一路开启，直到下降的电梯到了地下大厅的入口，独裁者拉下门边的刀闸，3米高的铁门缓缓升起，厅里的灯依次点亮，一座高大的地下城展现在他们的面前。废墟绵延向远方，残缺不全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各处，到处是激烈的打斗痕迹，空气弥漫着剧毒，他们防化服上的空气过滤器指标霎时高涨，他们只得放缓呼吸，减少气流，让净化系统来得及处理。谁都没有注意到 KDA 的防化服指标是0，他没有呼吸。独裁者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因植入了机械手臂而具备神力的人而已。路上都是碎石和倒塌的建筑，独裁者双眼似乎变得无神，冰冷起来，看着辛辛苦苦建造的世界就这样破坏了，他在思考前半生自己都做了什么，也可能只是如往的冰冷。路上没有幸存者，志愿者的呼声没有得到回应，一个人提议分散寻找，独裁者同意了。 你们衣服手腕的显示屏有地下城的地图，每一个光点就是大家的所在地，注意不要走得太分散。 独裁者一个人沿着住宅区街道来到一所破屋前，地上躺着一具被腐蚀一半的尸体，是他的一个战士，旁边是解放组织成员，一样的死亡状态。腐蚀，他迈过去，慢慢地打开屋门，里面空无一人，这里还没有添置家具，但是有不少散落在地的施工材料。就在独裁者搜索其他房间的时候，手臂上显示屏的信号突然消失了一个。 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幸存者的攻击？ 他赶忙跑到外面高呼其他人聚合， 头儿，发生了什么？ 一个志愿者向这边奔过来， KTA 跟在后面。 不要叫我头儿，我已经不是了。 他指了指手上， 一个人消失了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跟我去看看。 他们向着信号消失地奔去，地上除了垃圾和一座倒塌的民宅，一切并无异样，甚至连尸体都没有。门旁的废墟上有一滩水印。 奇怪呀， 独裁者的脸色依旧冰冷。 接下来一起行动。 是，头。 空旷的地下空间里充斥着一波波的呼唤声，却依旧没有回音。到处都是争斗的痕迹，种族如此之少，却不能够团结。 Katie 一边思索一边走着，举起各种工具，互殴致死的，机枪射穿致死的，被炸得四分五裂的，被病毒感染蜷成一团死去的人随处可见。他若没有强大的意志力，绝对不可能支撑看下去。奴隶也好，解放组织也好，不都是人类吗？如果没有独裁的统治结构，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对立了吧。不，也许会有更大更残暴的争斗出现，也不一定。人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KDA 感觉自己的想法依然很幼稚。眼前出现一间保存相对完整的商业风格建筑，看样子是一座商场。一个志愿者踢开弹簧门进去查看，许久没有出来，众人在外面呼喊。独裁者看到屏幕上的信号又少了一个， 不见了，跟我进去看看。 他带头打开门， KDA 跟在后面。室内空无一物，地上躺着几具已经陈旧的尸体，都是奴隶工人。他们顺着未完成的阶梯上了二楼，依旧空无一物。 蒸发了。 独裁者踢开那些建筑工具，下面什么也没有。二楼的地上同样有一滩水，独裁者敏锐地感觉到水的异常。这时他才突然想到，地下城市的水系统并没有建成，倘若是泼洒在地上的工人们的饮用水，这么多天早就蒸发干净了。 这是刚出现的。 他一边看着那滩渐渐渗入缝隙中的水印，一边蹲下身去。 KDA 似乎看到那滩水跳动了一下，忙调整自己的瞳孔聚焦，发现又没有了。 怎么？ 他也蹲了下来，用右手指尖的热风冲破防化服的手套，扫射着地上最后一点水印。那水印果然奇异地开始跳动，越来越高，化作一团朝 KDA 扑来。热风机冲散了扑上来的水滴，那东西掉在地上蒸发消散了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 独裁者问道。 还有你的手。 我的机械一只可以发出热风，那似乎是液态怪物。 你的衣服已经破了。 啊，这样就好。 KDA 从地上捡起了一根绳子，将右肘扎了一个严严实实。独裁者纵横大半生，从未见过这样会跳动的水，事情似乎变得有点超乎常识。 情况有些超乎预计，你们是自由的，离开与否我无权管辖你们。 他回过头来对几个志愿者说， 桃儿，我们绝对跟随你，就不怕这些。 他们探寻了大半个地下城，慢慢来到了街道的尽头，还是没有发现生命的迹象。一堵高墙立在那儿，水泥壁上有个洞，似乎是用小型炸弹炸开的，里面黑幽幽的，伸向不知什么地方。 这个洞并不在建设计划内， 独裁者冷冷地说。 可能是逃难人挖出来的通顶密道吧， KDA 猜测。 我们进去看看。 独裁者走上前去，他环视四周没有发现水印，于是鱼贯而入， KDA 在前，独裁者居中，志愿者在后面。他们拐了几个弯，行进大概100多米就到了尽头。电筒光中，一个粘着泥土的开盖金属瓶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上面写着什么。 死胡同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 独裁者指了一下， KD 伸手把瓶子从土里拔出来，刮去上面的泥，露出一排排字，竟然连他也看不懂。不止如此，瓶子的材料他也从未见过。 幸存者八成只挖到这儿，发现这东西就停了下来。奇怪，连我都不认识，这难道是人类没有记载的文字吗？ 他思索着，他正在看瓶，一股透明液体从他后面悄悄地流了进来，无声无息地扑在最末的一个志愿者上，那志愿者便一声不吭地被腐蚀消失在地上，化为一滩水印，连骨骼都没有剩下。听到这阵细微的吱吱声，倒数第二个志愿者转过头去，不禁发了疯似的惊呼，手脚并用朝后面爬去，撞到了独裁者的身上。独裁者转头看，灯光中同时看到洞壁上的水渍，心中猛然的一惊，那水却渐渐地渗透到土壤中，消失不见了。 快，快离开这里！ 独裁者命令道。志愿者连滚带爬地向洞口冲去，独裁者镇静地跟在后面。KD 下意识地带上了那个瓶子。三个人向来时的方向跑，行至一半距离，那液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现，扑在最后一个志愿者身上，融化了他。KD 忙转过身去，用热风机烘烤那些液体，液体迅速逃走了。 难道还有智慧吗？ 独裁者的精神不镇定了，冰冷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焦急和紧张，汗珠滴答在头罩内。他一边跑，一边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冷静地思考。那个瓶子渐渐地走进了他的思维当中。 难道是…… 他站住了，捡起旁边的建筑工具，迅速地在水泥地上凿开了一个洞。 孩子，把那个瓶子给我。 KDA 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伸手把金属瓶递了过去。独裁者把瓶子放到洞里，握紧盖子， 等他出现，我们想办法把他逼进这里。 KDA 这个时候才明白了独裁者的用意，他看到独裁者的脸上并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意思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他们不断地环视四周，等待液体的出现，然而液体还是从独裁者的视角盲区扑了过来。独裁者闪身，一部分液体裹住了他的左手，那只手一下子就被融化成了水。 快，热风！ 液体很快溜走，没有融化整个人体的他并没化成水印，行动很是迅速， KDA 根本来不及发起攻击。独裁者紧紧握着伤口，忍住剧痛，意识到必须要整个身体供他融化才行。他艰难地走向旁边的一具腐败的奴隶尸体，背起来，准备等液体再次出现的时候丢出去。然而本已行动不便的他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计划。就在独裁者往瓶子这边背尸体的时候，液体再次出其不意地出现，独裁者还未来得及丢出尸体就被覆盖住倒地，连那尸身一并化成一滩水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KDA 赶忙冲上去，一边加大了热风攻击，一边瞄准地上的水印。剧烈的气浪下，那液体怪物波动着、跳跃着、移动着，慢慢的被逼到瓶子里。KDA 迅速地抓起掉落在地上的盖子，拧紧锁死。惊魂已定，身边止于空旷的地下废墟。KDA 慢慢地将瓶子提出来，握在手心上，认真地看着上面的奇怪符号。 这是人类的，他们有这样的技术吗？ 他怀疑， 难道是史前文明或是外星人？这是在胡思乱想。 他把拐杖握在手中，吹入热风，金属棒慢慢地发出了荧光。他伸到洞里去，切割着里面的土壤和石头，搅了一会儿，又把里面的残渣吹出，钻探地洞。 不管怎么样，这是祸害。 他把瓶子丢到了洞底，用土石填上洞口，又搬上几块巨大的断裂石板盖在上面，取下荡然无存的志愿者落在地上的消毒器，又看了看独裁者融化的地方，那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他的回路中一阵复杂，转身离开了这里。电梯中， KDA 脱下了防化服，不断地给自己消毒。他吸入浓烈的消毒气体，再从指尖喷射出来，以清洗体内的空气回路。电梯缓缓地升到了地表，回到了那个紫外线消毒室。 请脱光衣服， 机械的声音回响着。 KDA 无奈脱下了身上的单衣，光着身子出来接受了紫外线一轮又一轮的照射。消毒完毕，表面的皮肤都稍微变黑了。他走出门去，两个志愿者在那里等候。 都死了，没有生还者，他们也死了。 头， 一个人不说话，只是低下头去。这个地下空间很危险，有人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， 他会吞食活着的人，必须封闭这里，不能再开启。 KDA 的表情很严肃，把怪水的事情描述得很清楚。 好，我们把锦囊炸毁，谢谢你。 另一个人认真地鞠了一躬。 KDA 走出等候室，艾利克和萨缪尔正在外面焦急地转着圈，他喊了一声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朝门口望去。艾利克啊的一声喊了出来，背过身，脸颊红得像苹果。萨缪尔将 KDA 的大衣披回到他的身上。 啊，没事就好，凯文，你安全回来比什么都好。 萨缪尔很欣慰。艾利克慢慢转过身，看到 KDA 穿上衣服便走上来，抓住他的手，低下头，差点哭了出来。 以后不要再冒险了。 城堡高塔空了，一个工作人员给 KDA 找来了一套新的大衣，就去和另外的人准备高爆炸药。萨米尔一行人回到塔外，已是中午。 这真是一个矛盾的人呐， 萨米尔感慨道。 这样复杂的性格和为人，他要是没走错路，没准儿还能成为伟大的家伙。 走吧，我们离赤道很近了，加把劲儿。 爸爸，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既对人非常好，又对人非常坏呢？ 在埃里克的孩子世界观里，人的善恶还有点简单的一分为二。 这…… 萨米尔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太阳也落在了地平线上，冷风从各处吹来，凉丝丝的。三人身上厚厚的棉服本已脱去了大半，现在又要穿上了。KDA 关上履带车的顶棚，打开大灯，眼睛认真地注视着前方，准备夜晚的行进。艾利克在软包后座上披着萨米尔的毛毯渐渐睡去，神态宁静而安详。经过十多天的艰辛，大海终于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。 啊，看！ 履带车的顶棚打开，艾利克不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小手激动地指向远方，他的长发轻轻地吹起，飘在身后，如丝般温柔地摆动着。 哇！ 就在激动和感慨还没飘远的时候，他兴奋的脸色渐渐地僵住了。暗青色的水面，天上不见半只海鸟，空气中隐约弥漫着腐臭和咸腥味儿。阳光照在海面上，看不到所谓的波光粼粼，相反，海水却像油一样粘稠地勉强地流动着。 哥哥，这就是大海吗？ 艾利克神态黯然。 啊，好像是的，已经污染了吧。 KDA 的声音很低。凯文，那边有堤坝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萨米尔指了指，履带车驶出破旧不堪的公路，向着沿海的防洪堤奔去。越往前走，腐臭和咸腥味越重，但不至于让人无法呼吸。萨米尔把口罩扔给了艾利克。车沿着上行的坡道开到堤上，三人走下来。大大小小的地壳飞行器、气垫船、潜艇、轮渡碎成了铁屑，被海水冲击到灰黑色的沙滩上，撞击在防洪堤下，摊成一堆堆。海滩上乱七八糟，动物的死尸半遮半盖地埋着，看不到生命。那些漂浮在水上侵润到沙滩的油污，或许是从被击毁的海上钻井平台冲来的吧，